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咧翻到嚟呢個禮拜嘅浩浩汤汤。就唔好意思啊，講下講下咧又好激動咁啊，因為你知啦，呢啲係我最喜愛最喜愛嘅題目啊。咁所以咧，有時即係我又發燒科學，我又發燒科幻，即係又熱愛科幻，兩樣嘢都係我嘅即係心頭好嚟嘅。咁但係咧，有時講到咧就興起咧，有時嚇冇辦法。咁我就講到譬如光波輸送器啦，即係 Star Trek 入面嘅 Transporter 啦，咁我就完全接受得到佢咧，兩頭都有嗰個輸送室咧，我覺得係絕對冇問題嘅，可接受嘅未來科技啊，嗰啲叫超能科技。但係咧，佢竟然可以 單方面一個， 單方面去到一個完全未去過嘅星球，就去到個表面咧，我就覺得真係好難接受，好難接受。咁所以咧，其實同樣道理咧，就適用於即係差唔多十年之後睇嘅星球大戰啦，因為。Star Trek 就係60年代末嘛，星球大戰就係70年代末嘛，即係遲咗10年啦。咁但佢竟然呢就整出個激光劍，咁你不能夠不佩服佢個創意嘅。但佢創意得嚟呢，我覺得好牽強啊。牽強就係話喂，嗰個激光嗰度都冇嘢，即係對面冇嘢嘅，你點可以所謂維持到嗰個激光劍呢？咁咁當然即係你係要拗嘅，一定拗得掂嘅。我都話過去幾十年一定有好多人係將佢拗返死都拗返生嘅，啲鬼佬好叻嘅呢樣嘢。咁你就話哦，可能呢其實佢就係製造一個乜嘢嘅牆啊。 哦， 一個即係超級類似磁場啦，但係即係可能佢仲勁㗎啦，超級嘅電磁場啊，乜乜場啊咁樣，係一個呢係會轉彎嘅。 鎖住個能量。 係啦，鎖住佢。咁所以呢其實呢你見到嘅呢就係佢就係一個咁樣嘅即係一個場。 個形。 然後再呢就有一啲嘅咩係可能係超級嘅激光啦，或者係乜嘢嘅離子啊乜乜物物啦，即係咁所以呢係一個能量極其密集嘅。一個超級能量速。是嗎、超級能量速是未一個我們現在未知的一個好即是先即是當然對我來說很先進啦，但是是一個的物理的不知道什麼場，但是那場是可以轉到彎的，那場是一些不可觸摸的東西來的嘛，即是磁場一樣啦，是嗎、所以令到它呢是能夠那頭是不需要有東西、但是都可以呢是有個長度的、那即是你唯有是這樣拗啦 ,OK 啊。 即係勉強係咁拗啦嚇，咁所以咧，你睇激光劍咧就梗係好過癮啦，係嘛？咁啲激光劍咧就係、是、哇！真係其實佢打上嚟又冇乜特別嘅啫，都係好似普通咁樣係嘛？即係 fencing 咁打嘅啫。咁但係以前咧，其實有趣一樣嘢，我想特別指出嘅咧，《星球大戰》70年代末拍嗰原先嗰三集咧，佢拍嘅時期咧，其實我哋亞洲電影係未興起，特別係功夫電影未興起。雖然嗰陣時已經有李小龍啊、青鋒俠有大衛卡列顛嘅功夫，咁但係咧其實係未入到呢一個西方特別荷里活嘅嗰、那個、主流嘅。但係其實到隔咗成啲廿幾三十年，佢拍嗰三集前傳咧，你可以睇到係完全唔同嘅，因為當時佢已經係完全受到呢、這個李小龍啊，後嚟係成龍啊嚇，後嚟係李連杰啊 Jet 呢都去咗荷里活啊，咁就而家就睇埋喺呢個甄子丹啊咁咧，咁荷里活咧其實已經深受我哋東方武術嘅影響。咁當然啦，大家知道 Matrix 啦，1999年咧嘅話就已經有袁和平做武術指導噶嘛 ，Matrix 係嘛，咁所以咧其實你可以好明顯睇到咧，其實原先嘅三集嗰啲武打咧就好渣鬥嘅，係完全鬼子佬式嘅武打。即係嗰個美學啊，係唔冇乜嘅。但係呢佢一拍返前傳呢，反而啲人打起交上嚟呢嘩勁好多嘅。因為佢已經吸收咗即係過幾十年我哋啲亞洲功夫電影，特別中國啊香港啊功夫電影呢已經係滲透落咗荷里活啦嘛。咁所以你睇到呢佢哋啲動作係靚好多啦、其中有一幕當然勁啦，就係講個尤達你所講嘅。有一幕你啲尤達幾矮㗎啦、好似一個番薯咁㗎咋嘛，但係佢後嚟同嗰個壞蛋打呢，嘩嗰幕先勁，嘩你想象唔到，咁當然佢梗係講佢就好差唔多識輕功咁樣啦，跳嚟跳去啦，咁一樣呢就打得好勁㗎。咁當然另外一樣嘢就真係不能不講武士嗰樣啦，咁當然我有個爛 gag 㗎啦，我當年幾十年嘅爛 gag， 我就話唉其實嗰三部嘅 original 嗰三部呢、大家都知道最好睇其實第二部嘅。 第二部咁一開場嗰場雪地大戰咧，就已經睇到你，即係我未試過喺戲院度，哇咁興奮嘅。 即係第五集啊？ 係啦，第五集 就係係。 唉，嗰啲咁樣嘅，即係叫做駱駝坦克啊，叫做差唔多。哇，真係會行嘅嗰啲咁嘅喺個雪地上面打到咩咁樣？咁啊，確實好嘢嘅，即係佢有創意嘅。咁但係第三集咧，哇，好鬼死悶！即係講去到個星球嗰度咧，周圍都係樹林，其實等於美國嘅啊，好似即係嗰啲樹林咁樣，咁啊嗰啲咁樣嘅個個好似啤啤熊咁樣嘅嘅外星人啊，矮矮地咁，肥肥地咁樣。咁啊講真，其實這個呢個咧，好多人都話咁，係人都知啦，就係、是、反映阿佐治魯卡斯嘅童真。因為講真，佢夏里信福嗰個助手啊，佢就係造成一個咩形象咧？即係科幻小說入面啊、電影啊、電視都未試過嘅，就係佢都係外星人嚟噶嘛。但外星人咧就即係離曬譜嘅，佢唔識講嘢嘅 ，E O O 嘅喎，咁啊整個。但係佢個樣係咩咧？係完全係一隻烏烏狗，等於一隻哈巴狗。 嗯。 但係就六尺高嘅即係六尺高嘅人形嘅烏烏狗。 嗯。 係嘛？咁佢呢個你話佢有個創意啦，即係咁啊，亦都有佢嘅童真啦。咁但係咧，其實佢亦都嗰、那個。第三集入面嗰啲咩啤啤熊咧，即係完全就係小朋友玩嗰啲玩具，但係佢就將佢變咗一個外星人。咁、但係當然咧，就講佢哋就去反抗嗰個帝國啦，就最後去毀滅嗰個叫死亡之星、Death Star 係嘛？嗰、那個 Darth Vader 嗰、那個喺黑魔軍嗰度啦，係咪？咁樣咧就但係咧嗰套電影咧叫 Return of the Jedi 嘛。中文咧，香港上映咧叫做咩咧？ 回歸武士啊？ 唔係啦，叫做武士復仇、啊。 武士復仇， 所以我咪成日講咯。我話喂，有事就話復仇啫。 嗯， 冇事都係復仇。你話係咪幾無謂咧？係、嘛？咁夠難啊！呢、個難 get 啊嘛。冇事復仇，唔怪得知道戲咁悶啊！有事就話復仇啫，係嘛？冇事都復仇，真係攞膽啊！真係嚇，呢、個叫 Return of the Jedi 啊嘛。好啦，咁但係咧，即係我想講嘅咧，就係話。武士呢樣嘢就 Jedi 啦，就其實成套去貫穿嘅咧，即係唯一比較新鮮嘅咧，就係叫就係嗰個原力啊、，The Force。其實呢個 The Force 咧，其實喺第一集咧就係唔係好特別去突出嘅。雖然佢咧就已經有一度好得意嘅，其實嗱 The Force 咧，我嘅理解係好膚淺嘅啫嚇。嗱，星戰迷咧，你可以喺個 chat room 度嚟去嚇、啊，即係糾正我。一咧就係、是、其實等於念力。念力就咁簡單咋嘛，其實係一開場佢有一次咪就係、是、好似係咪第二集啊，係咁個啊 Luke Skywalker 喺個雪地度跑跑下咁樣，突然間點知係遇險，咁遇險咪遇到隻怪獸喎喺個山窿度，就想嚟食佢，咁但係呢佢就跌咗落嚟呢，就佢個把激光劍呢就跌咗喺個雪地就離佢一段距離嘅，咁但係呢佢嗰個怪獸就嚟捉住佢就想食佢啦。咁但係呢，嘩，佢成個人都要倒轉咗添㗎，因為我幾十年前睇啦，唔好意思，唔記得細節。咁但係佢後嚟呢，嘩，聚精會神咁樣伸隻手出去，跟住噗一聲，嗰把激光劍呢，即係其實我劍柄呢，佢未開㗎，把激光劍，個劍柄呢竟然就喺個雪地度， 即係俾佢吸咗， 喐下喐下，然後噗一聲就喺個手度， 甚至俾佢吸咗埋， 俾佢吸埋嚟。咁呢個呢，其實係我記憶所及呢，就係、是、第一次講原來佢所謂 The Force 嘅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個表現方式呢，原來就係我哋所謂嘅有咩咁新鮮啦，就叫 telekinesis、啊、即係喺所謂超能超感心理學入面呢，就係叫念力㗎嘛、啊、即係我哋能夠用個精神力量心靈力量可以喐啲嘢嘅水杯呀，同埋嗰隻咁樣匙羹呀，嗰隻叉可以彎呀，嗰、那個 Uri Geller 嗰啲咁樣啦，咁、其實就 Force 講呢樣嘢。但係第二樣嘢呢令我印深刻嘅呢，但我亦都喺戲院睇嗰時候我都覺得真係好別扭嘅呢，就係、是、喂科幻小說竟然講呢啲。就係點呢，佢竟然係有靈魂㗎喎。佢係 即係個力係有個原力係有。 佢竟然呢可以係見返佢死咗嗰個老豆啊，死咗個師傅啊，同佢講嘢嘅。咁、 哦、 但係呢其實當時我記得睇第一集已經好似有咁樣嘅場景。但係佢係有好曖昧嘅。佢曖昧得嚟呢，其實佢冇好清晰話俾你聽呢個究竟只不過係佢嘅精神嘅一個投射。 嗯， 即係佢以為 幻想出嚟， 係啦，幻想出嚟㗎，佢見返佢以前嘅師傅，就然後俾好多啲即係感浪佢啊，見返嗰、那個以前即死咗個老豆啊，嚟去鼓勵佢啊咁樣。但係其實嗰套戲係曖昧嘅、 嗯、 即係佢你嗰陣時喺戲院睇呢，你唔知啊究竟佢係講緊佢真係見到，咁真係見到係咪即係話佢係講緊有靈魂，靈魂呢而且好似係咪就係嗰啲武士先至有可以靈魂不滅嘅能力、 嗯 啊、即係不老嘅。靈魂不滅，其他人就冇嘅。咁而且呢就如果佢係冇事，所以佢又可以睇得返嘅。即係話其實我哋叫隔世嘅通靈啦，即係通靈。 咁原來哦，通靈又係原來對 force 嘅一個表現方式。 嗯哼。 咁但係後嚟咧，其實佢不斷出現咧，咁你即係又係冇辦法，你唯有接受。但係我就唔知啦。星戰迷你又可以 educate 我啦嚇、啊，究竟佢喺呢個電影而家拍到第七集啦， 係 佢嗰個原力究竟個內容係乜嘢？ 但其實反而幾有趣喎，因為如果有呢個原力嘅設定咧，咁即係話其實好類似一種大自然嘅力量啦。 係啦， 咁其實如果根據呢種咁， 但係只有修練嘅人先至可以掌握到。 但係其實如果咁講嘅話咧，呢種咁嘅能力咧，其實佢已經等於係一啲即係類似神啊。或者係啲最原始嘅，即係因為佢有個原始嘅來源啊嘛，即係宇宙嘅一切來源啦，有呢種咁嘅神力。 其實佢係語言不詳嘅，講真，即係我睇咗六集啦，第七集未睇啦。其實佢係冇一集咧係好清晰咁去表達咩叫做原力，同埋呢個原力係點嚟嘅？係咪宇宙生成之初未有人類就有嘅？因為你知道啦，宇宙到而家係講緊最少137億年，而人類嘅出現咧係只係講緊。即係幾百萬年，係嘛？即係地球就46億年，生命咧即係就38、39億年，人類崛興咧，就算你點計都係幾百萬年嚇。如果你現代型智人就20萬年左右。咁當然你話咁外星人可能喺第二啲即係星球度咧，可能佢哋嘅演化早過我哋好多，可能佢哋踏上高等智慧之路咧，可能唔知幾百萬年、幾千萬年、幾億年都得。咁但係問題。咁呢啲高等智慧生物同呢個宇宙嘅存在嘅原力個關係係點呢？係乜嘢嘅高等智慧生物係幾時去發現呢種原力，同埋呢種原力嗰個表現嘅方式係 A B C D E 點呢？其實所有呢個系列係冇講嘅， 暫時未講。 佢鍾意點講就點講。 會唔會第七集就係、是？ 其實佢唔需要，佢正正就要保留呢個模糊性啊嘛。呢、個模糊性就呢、個模糊性就佢個王牌嚟噶嘛。嚇、佢講到好死， 係 就唔好玩啦。 哦， 咁當然咧，其實原力咧，本來亦都可以，我就覺得其實佢入面有少少嘅， 係 有嘅，就係叫做攝魂大法啦。 嗯， 嚇、即係懂得原力嘅人咧，其實佢係可以嗱，即係其實我哋所謂嗰啲 parapsychology 啫嘛，冇嘢新鮮嘅，講真，一就係讀心術，係或者我哋叫心靈感應，即係話咧，我已經知道你嘅心靈諗，你唔使講我已經知啦。咁呢個就係叫 mind reading 啦，又叫 telepathy 啦，telepathy。